不是此时分却有美丽，才会有人窃笑却叹息。人们总要绝望至心里，才能真的懂得去珍惜。故事此时分却有美丽，才会有人窃笑却叹息。人们总要绝望至心里，才能真的懂得去珍惜。故事此时分却有